经过也用于不同我看成不有烟河奔过了几道弯完成了心愿回家路上妈妈的目光看你唱过流 老少配除了以年龄为标志，还可以资历来区分。张惠妹和蒲八甲，一个是台湾高山族以实力闻名的天后级人物，一个呢是来自藏族的雪域王子。他们两个人用同样极具感染力的歌声，同样自信的表现，默契的眼神交流，演绎了歌曲《两端》。 听见遥远的声音，陌生却又熟悉，传递在夜的风里。 当我在热闹街际背着烟花哭泣，远方的你是否叹息？ 从来没遇见仿佛已相恋，当我闭上眼你在身边，你和我距离那么长，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 想你的频率，连自己都能相信。 想象你为我打气，就有莫名勇气，心有灵犀的聚在一起。 从来